嗯，所以就其实就是我们家就从曲阜到重庆，然后慢慢就往南边走 了。所以你并不是山东的口音哈。 那 来我们说一说这部作品吧，是你的这个正根的祖先哈。 嗯， 通过这样的一部舞剧，你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孔子？因为你刚才也说你在家里头也能看到就有关他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的这种情感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哈。 嗯，其实就是熟悉吧，就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孔子的后人。 嗯 嗯，但是没有说就是有什么优待你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只是说啊小时候觉得自己是孔子的后人。 嗯， 在上学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咱们不是要学《论语》嘛。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时候，我们同学会那个会跟我聊天说你这《论语》是不是不用背呀、啊？你是不是 你生下来就应该会？ 对，他们 是我能理解小朋友的心情， 因为大家都小嘛，他说不懂。我说不啊，我也回家每天都得背，就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家里头爷爷爸爸他就会跟我说一些孔子就是我们家世的一些事儿，包括我爷爷就是孔繁普，在网上就是在孔林，就是后来葬于孔林，就是我们家。家里头的一些事情。 嗯， 那么做孔子的话，那肯定我觉得是一种家族的一种责任吧，我觉得。因为正好有这样的，就2013年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就是我可以担任剧院的舞剧的导演，然后院里领导就问我能够提供一个题材。 嗯， 当时我就说我想做孔子。嗯，然后我们院长当时就是我们领导当时愣了一下， 嗯， 后来就帮我就一个星期之后就帮我在文化部立项了 啊。 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从各个方面，其实就是从剧院到部里头都特别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也没少让大家捏把汗，因为孔子怎么说呢，他在形象就是给我们现在的形象是比较古板的嘛。 是因为我们以前做这种就讲这种叫画书画类作品的时候，我们谈到过，其实并没有就是那种真正的那种大家见过的画像，都是可能大家通过自己想象来画出来的。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是领导啊， 大家一想孔子这个形象拿来跳舞， 对对对，就是这个， 是吧？ 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跳啊，就是怎么跳舞啊，就是这个为我捏了一把汗。嗯，然后其实后来就是我慢慢慢慢的克服嘛。那么我后来就一直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主创其实想体现的孔子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就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啊，能够走进人的心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圣人。 所以说呢，就要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孔子的扮演者杨思雨了。思雨，要说在舞台上表现这个孔子，刚才也说了，大家一想起来会觉得很难，因为他是就是这种儒家的这种圣人先师啊。那在舞台上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出他呢？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那么其实孔子这个角色呢其实是蛮难的。 嗯， 因为他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嘛，然后咱们大家心中所想的孔子的形象就是比较中庸儒雅的那种。 是。 对，然后但是这种情绪呢其实搬到舞台上来的话其实是不好表现的。因为他的那个情绪呢不是像是咱们常人那样就是极致。 嗯， 要么就哭，要么就悲，要么就喜。 嗯， 其实那 个是舞蹈好表现的哈。 对。 舞台好表现的。 对，但是儒家思想呢它是一种很中庸，一种很谦逊的一种姿态。其实这种东西呢很难表现，但是 尤其根据孔子的话像您不能老端着，那怎么跳呢？ 对，但是呢我们就是想象呢其实因为孔子是离我们年代比较久远的， 嗯， 其实是很难就是参考出真正的孔子在几千年前是个什么样子。 嗯， 但是只有通过自己的想象以及了解，还要通过服装道具化妆舞美各方面其他角色的一种冲突也好情感也好， 嗯， 其实我们所想的孔子呢应该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很接近于常人，是接地气的，是往地上落的一种圣人，而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塑造的孔子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圣人的姿态。其实我们从舞剧的一开始一直到结尾，每一幕每一幕都有一个一个的过程铺垫，他经历了不同的事，经历了不同的人，然后经历了所处不一样的环境，然后最后才造就了他的一个思想，一个教育的一个巅峰，一个圣人的姿态。 嗯， 对， 首先他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对， 这样才好表现。如果都是那样端着的话，那就挂在墙上就可以了。 整个一个半小时如果一直那样端着跳舞的话，那距离观众感太远了，观众也感受不到，也就是会观众也就是会觉得也就是一个圣人在那儿，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在那儿舞蹈。对， 而通过这个舞剧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得到的一个孔子哈。 对 啊，那么这就非常有意思，会有一些这个细节，一会儿我们再请您来说。那么说到这个孔子这部剧呢，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展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孔子其实就是从出生就备受关注，然后一直到走，还是让他觉得就是有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当时。所以说我们最后还是就是因为他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我们最后就选举了他周游列国这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选。 从至美舞姿中读懂历史圣人。据史书记载，孔子是春秋末期的鲁国邹邑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这里最著名的就是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孔庙是祭祀孔子表彰儒学的庙宇，始建于周朝，完成于明清时期，是世界上2000余座孔庙中最大的一座。孔府是孔子嫡系子孙世代居住的府地，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崖宅合一的古建筑群，有天下第一家之称。而孔林则是家族墓地，自孔子葬鲁城北寺上，他的子孙接踵而葬，2000多年间从未间断。所以今天的第一道题选 A 曲阜。 那么说到这个孔子呢，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大家对于他呢应该说是既熟悉又有一点陌生，因为他的这个人生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孔子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是这个万圣先师，但是对于他的这个生平呢，不是所有人都特别了解。那么孔子其实也是出身于这个豪门望族，当时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富二代，是吗，孔导演？ 啊，对，那个孔子是可以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富二代。那个时候是宋国王室的后裔。其六世祖名叫孔夫家，孔夫家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国人。就是他的这个身世，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就是家里头还算是有钱人家。 是，但是呢。后来这个人生是跌宕起伏哈。 对对对。 这个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舞剧孔子呢展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这一阶段的这个生活。网友落叶归根他就说了，说历史上对孔子周游列国的评价不太一样哎。有人甚至评价是累累若商家之犬。 对，丧家之犬。 丧家之犬。 对，丧家之犬。 他可能打错了这个字儿。没有人的一生是会特别平稳，像孔子这样的人是更是有着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生哈。他的人生有很多的荣耀时刻，比如做到了高官啊，是一位名臣，但是他这个周游列国呢也是他人生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应该说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个阶段。为什么您会选择他周游列国这一段来做这个舞剧的主题呢？ 因为当时就是像我们整个主创在考虑这个剧的时候，因为从孔子出生当时就现在就是备受关注嘛。然后还有他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母亲比他的父亲小很多很多。就用现在话来说，就他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适婚年龄了。所以说孔子的出生就是很受关注。就是然后后面也是挺多他的事迹，包括他最后落叶归根回到鲁国教书育人，长达5年，然后整理

看来你为了跳好孔子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琢磨，哈哈从中年一直到这个老年哈，如何通过一些方式来展现。网友小欣欣他说我小时候读过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孔子好像还曾经差点被暗杀呢。其实说到孔子周游列国，其实大家现在如果上网搜的话就能看到很多记载哈，孔子上的历史上的很多记载，也有很多故事。比如说这位网友说他差点被暗杀，实际上那是在宋国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宋军的赏识，然后引起了这个宋国的这个司马桓狗的这个嫉妒。 对。 然后咱们这个舞剧它有一个剧本嘛，应该是还是有情节的吧，表现了十多年的。有比如说像这样。 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情节。 嗯。 因为它毕竟是周游列国14年，而且走了很多的国家。那国家的话，那我在舞剧里头，因为才90分钟的时间嘛，不可能把一个一个国家都给列出来表演。 嗯。 所以当时就是孔子以真实的名字称呼，但是里头有一个公、一个臣和一个妃， 嗯， 就是给他具象了，嗯，广泛的就是容纳了所有的国家里头的这些公臣妃， 嗯 嗯，所以就是说把里头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小星星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看到的这个事件，嗯，也是出现在这里头， 有一些这个情节哈。 对对对， 跟我们说一下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剧情呢？ 就是在一幕的时候，就是孔子就是 咱们一共是分了 四幕， 然后还有个尾声哈。 对，序，嗯，还有一个序， 还有个序。 对， 嗯， 其实就是六个部分。 嗯， 第一幕的时候其实是李优，嗯，然后二幕的时候是外患。那第一幕的时候主要是说的是孔子境界，他到了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都。他建的一个，其实我感觉他是卫灵公，嗯，在我内心里头，我觉得他是卫灵公，因为里头有男子，有子建男子，嗯，所以说就是在第一幕的时候，孔子进界，然后没有受到重视，然后他最后以武问孔，以非的一个就是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最后迫使孔子就是说的那个阴谋家出现，就是这个臣出现之后，迫使孔子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到了二幕的时候，他看到了民间这个就是春秋战国战乱纷飞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之后，他觉得内心就是对整个，也就是刚才思雨说的人间百态，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他很痛心疾首， 嗯， 然后也慢慢的回到了自己的一个思想里头，他的思想就是在第三幕展现大同， 嗯， 乌托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也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中国梦， 嗯， 啊，那孔子在乌托邦这个世界里头，他就是夜不闭户，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祥和的这样的一个 他所这个 理想， 就是把社会治理到这样的一个理想境界， 对，一个理想国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嗯， 然后到了第四幕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人伤，说到了孔子他最后很落魄， 嗯， 回到了鲁国，教书育人，3000弟子，72贤， 嗯， 然后咏诵《论语》，嗯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一共这六幕吧，它都有各自的名字。第一个序叫问，是吧？ 对 啊，然后叫乱世， 对， 绝粮。绝粮是这个绝是这绝粮就没有粮食的意思。 对对对， 这是展现的是什么路上的困境吗？还是怎样？ 一个是路上困境，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社会百态，就是他的这些百姓们在这种战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存在的这种饥寒交迫。 嗯，还有大同，嗯， 大同就是说的他这个乌托邦 他的理念。 对对，这是他思想的东西 啊。人伤， 人伤就是他最后回到鲁国， 嗯， 教书育人，然后里头也有诗经小雅唐丽，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幽兰操。 那么这个尾声是叫乐还叫乐呢？ 乐，嗯， 因为都可以理解嘛，是吧？ 对。 好，那么刚才说了，不同的旅程有不同的心境，也会用不同的舞姿来展现。那么孔子呢是春秋时期的人，这个有没有就是说？有那个时候的这种时代感呢？春秋时期人们跳什么样的舞，其实现在好像也很难了解到哈。 嗯，对，当时就是我们在舞姿上面，舞蹈语汇上面还是多选入中国古典舞，嗯，然后 那思雨也是跳古典舞的是吧？ 对，

因为孔子离开家乡的时候，离开鲁国的时候意气风发，包括他带的那些弟子跟着他，其实都是想去出去干一番事业回来的，没想到结果沦落丧家之犬，非常的落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回到了鲁国。 嗯 嗯，其实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对应。嗯 嗯，所以那像这种舞蹈这个表现的时候，这个私语就是孔子会在场上吗？还是说这是一场一场的不一样的？ 孔子是在之前有一个叫宋贤和李贤，在宋贤当中，到了采薇的时候，他是因为我这一段是大同嘛，很多都是在《诗经》里头选用的，在宋贤是。思雨是在场的，跟所有的弟子就是信坛讲学，然后书简，文人雅士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然后采薇上的时候，其实孔子是慢慢隐去的。 真的听的这个音乐就能感受到，肯定是非常美的这个舞蹈哈。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的这个生命历程呢，其实也是一次不断碰壁的旅程，一次永远无法完成梦想的不归途，也可能是他最充满希望的时光。五句孔子用曼妙的舞姿不断地诠释着孔子梦中的大同世界。那么这个五句当中还有哪些舞蹈令人惊艳呢？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继续接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也要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近年来的真人秀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最近新推出的真人秀《24小时》就将视角对准了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历程，用第一视角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雄伟壮丽，在寓教于乐的比拼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明代中华航海技术条件都有哪些？他当年的航线上都历经了哪些国家？经历了哪些事件？中国海军建军69周年之际，城市文化范儿邀请专家和你一起从郑和下西洋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从至美舞姿中读懂历史圣人，《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会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修就是肉脯，数是个量词，一般是10条左右。也就是说，只要主动献上10条肉脯，就可以聆听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教诲了。不过，这10条肉脯在孔子时代也不是个小数目了。孟子曾把50者衣锦食肉当做国民奔小康的重要指标，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通老百姓要吃上肉很不容易，一次拿出10条肉脯，十足的高消费，没点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孔子收学生的硬指标，被后世尊称为富盛的颜回，家境就非常窘困，要凑齐10条肉脯恐怕是有些艰难，但这也没有影响孔子视他为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孔子的第77代孙，五句孔子的总导演孔德新，以及五句孔子的主演、孔子的扮演者杨思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听我们和他一起聊一聊，和他们二位聊聊如何用舞姿来诠释至圣先师的精神世界。那么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谈到了关于这部舞剧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他所表达的这个孔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哈，他的一些主要的剧情。那么对于他里头的一些这个舞蹈的语汇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有趣，还想请这个导演再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采薇的这个 这个歌真的特别好听哈，百听不厌。从这个袅袅的歌声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一种这种现世安好的意味。那么除了采薇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舞蹈在里面，据说还有一种叫玉人舞，是吧？ 对， 玉是这个 玉， 白玉的玉， 对，白玉的玉， 玉人舞。说是和这个《十面埋伏》里头章子怡跳的那段敲鼓的那个有点像，是吗？ 因为那个他那个是他那个，我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嗯， 他好像表达的是一个技术。 嗯嗯， 子怡那个跳的那个， 对对对， 他表达的是一个水袖的一个长袖的一个技术。但是我们这里头不是表达技术，是表达的一种是文化。因为我们是短袖，我们是小袖，没有他那么长。但是我们是鼓，那个时候踏鼓。春秋战国是踏鼓，没有踏盘，所以我们用了鼓。这个鼓呢，其实当时说的是玉人，这个舞蹈的名字，这个舞段的名字叫玉人。其实当时是君子佩玉，只有君子才能够佩玉。那么孔子也是把君子比喻成玉，白玉，因为它很干净。 所以这段玉人舞 品德的意思其实是说的是一个文化的意思， 也是这个女子们跳的舞哈。 对，女还有男孩， 也有男孩， 有男孩啊。 女 子其实是就是当时唐诗逸，就是那个飞，唐诗逸演的那个飞，因为在一幕的时候其实他是男子，他参政了，女人那个时候是不能参政的，那么其实在孔子的心目当中，女人该做好女人的事情。 哎，那这出舞剧的话一共是有多少舞者呢？ 我们一共加上主演60多号人。 60多人呢？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既有 很庞大， 既有这个庞大的场面，也有这种孔子自己的这种独舞的这个场面哈。 对。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舞台剧舞剧孔子的剧照，舞台照说串了，如果大家想欣赏到舞剧孔子的舞台照，您可以发送010203040506070708一个一个发过来，我们就会给您发送这个舞台照的这个剧照，您能提前领略到舞者的这个风采。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叫幽兰操的音乐啊，我们先听一段。 直至于归，远送玉颜，何必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 幽兰操，这个被认为是历史上被认为是孔子郁郁不得志的这个伤神之作，是吗？ 对 啊，所以我们听的也是这种比较忧伤的这个曲调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支舞以及这个曲子。 这个音乐就幽兰操的这首音乐其实是孔子舞剧的主题。他孔子一个人的时候独舞的时候伤神的时候思绪的时候用的是这首，最后尾声的时候集体的弟子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他的那种就是跟弟子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心境的时候，大气场的也用了这首音乐。其实幽兰操，我当时是因为我是觉得这是孔子自己写的一首诗，所以我觉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从这首诗里头能够感受到孔子14年列国之后的这种不停地吃到闭门羹之后的这种心情，你是能听到的。习习鼓是以音以语，他是就是他没有居无定所，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那里漂流，没有一个安身之处，所以说能够很内心就能读懂他，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让我的作曲编了这首曲子。 这个也是思雨跳独舞的这段是吧？这段舞有多长呢？ 这一段独舞呢差不多有1分多钟吧，主要是衔接最后和弟子一起上来的一个大阵容的一个最后的幽兰操。对，开场的时候也是这个基调 啊。所以说这是主题曲了等于是。 对，只要孔子一出来就必然是幽兰操的主题旋律。 咱们说到这部剧呢是一部这个舞剧哈，这个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因为都是音乐伴着舞嘛，才能成舞嘛，歌舞歌舞哈。这里头音乐真的是好美哦，那都是专门为这个舞剧做的音乐吗？ 对，嗯，全部是原创音乐， 都是原创的。 对对对。 哦，真的是 挺不容易的， 是挺不容易的，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就是古意悠悠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哈。 嗯。 那么网友彭丽杰说了，看了推送的图片了。被演员们的服装惊艳到了，如果大家发送01到08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孔子的这个舞台照，我也看到了，那些这个舞蹈的服装真的是都特别的这个漂亮啊， 嗯、 是配合春秋时期的装束吗？ 对，这里头的所有服装都是春秋战国的这个服饰的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材就款式， 嗯嗯， 款式是不能变的， 嗯 嗯。 那比如说像那个年代的这个礼仪啊、礼乐，甚至服装，这个都是需要， 对，我们都需要去考证的，嗯，因为这是历史剧，相当于， 哦、 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大的大量的这样的前期工作， 嗯、 尤其他的礼节，嗯，他行礼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男子去见孔子，子见男子需要熏香， 嗯， 他需要装扮自己，就把自己，嗯，他去见贵客， 嗯， 他女人他会。沐浴沐浴，然后焚香、熏香、 嗯， 就有很多这样，我们是一点一点去找出来的。 你们上哪里去找呢？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很多的现在这个电视剧里头就有， 对对， 就会说有的就不太严谨啊之类的。 啊、对对对， 就很多电视剧现在也有专门的人去做这种工作哈。 对，他有礼仪，专门这些古代礼仪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去配合。 你们也是找这种老师吗？还是就是看书去找呢？ 我们没有找老师，就是我自己就是一点一点的看的书，然后还包括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以前的， 嗯， 像三国呀，比如说那些一些好的一些剧里头的一些礼节， 嗯，就比较严谨的一些剧， 对对对对对，就不看那个青春偶像剧了。 哎，刚才说了，就是这次的这个衣服是都是我看的都很艳丽的，有红的、黄的这样子的，很鲜艳哈。 嗯、 那个时候的是就是这样的吗？ 哦。我们那个 服装，我说的是服装。 对，服装呢，止雨的时候，女孩就是你，你刚刚看到那个红色衣服的那个女孩的服装是止雨的时候， 嗯 嗯，它是跟男孩的蓝色配在一起。 嗯、 其实因为祭祀嘛，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端庄、肃穆，然后大气的这样一个颜色。 嗯、 红色是我们中国的就是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代表了一种祝福祥和。 嗯、 那么刚才就有一个黄色的那个衣服是《诗经·小雅·唐丽》。 嗯， 唐丽呢是孔子当时他落魄的时候，他其实想起了母亲。 嗯， 他在那个路边上看到了一种小花。 嗯， 这个花就叫唐丽。 嗯， 这个小花就是这个颜色的。 嗯 嗯，橘黄色的。 嗯， 所以根据他这些我们做的一些颜色的调整， 所以这个场景有全都是红的呀，或者黄的呀，或者是这种蓝的，特别的美啊。 哦，在。大同的时候，这个就是唐丽 啊， 就在大同三幕的时候，我所有的颜色都是裸色， 裸色， 没有很重的颜色，没有跳出来的颜色，都是淡雅的颜色，因为这是孔子的一个思想，其实也是一个幻境。 这都是说的是这个大家一起跳的群舞哈。孔子穿的是什么颜色的？ 孔子是一个咖色和一个白色。 哦，孔子是咖色和白色，就是主要是这还是比较肃穆的这种颜色哈。 对对对，咖色老成一点嘛。 嗯嗯， 跟书简的颜色是一样的。 嗯，刚才也说了，这部剧里头它有很多的这个年代的这个礼仪啊，这个礼乐啊，就是讲究特别的多。 嗯， 所以我特别也想问一问思雨哈，在排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也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琢磨这些东西呢？ 嗯，对，就是排练的时候呢，那肯定是。因为我记得我那会儿好像第一次演这个剧的时候，那会儿也就20岁21岁，然后就是因为那会儿刚 从，现在也很年轻啊， 我现在26了。因为那会儿就是刚从大学毕业，比较稚嫩，然后其实还是一个学生的那种状态，就是没有说是演过这种剧。就是以演人物、 大戏啊， 大戏，对，一个半小时全是我一个人，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这种主要的以角色为主，因为那会儿在学校可能最多也就是跳的一两分钟的组合呀，或者训练肢体更多。 嗯， 但是说没有说是接到那么深刻、那么沉重的一位伟人、一位先师圣贤。嗯、然后其实最开始在排练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的是， 嗯， 就是跳不出来孔子

在这里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谢谢， 辛苦了各位。 谢谢。 今年会演出多少场啊？ 今年演出，不算国家大剧院的话，应该35场。 哇， 就是全国巡演的场次。 是吗？北京完了之后会去哪儿？ 北京完了之后应该是石家庄吧。 哦，如果这三天看不着的话，就得上别处追去了。追。 下一个地方是河北石家庄，6月5号和6月6号。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采薇呢，刚才我们还在聊，我觉得这首歌最好听，孔导演说了，说这个歌好，这舞好多人都在跳是吧？ 对，全国各地还有包括全世界，包括非洲的友人们也在跳。 他们是从哪儿学的这个舞蹈？他们 有视频，因为我们孔子的那个舞剧的碟，我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是发行的。 哦， 他们可以买的。 所以就是这一段特别的受欢迎哈，乐曲也美，舞蹈也美，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现场看一看就更完美了。在优美的舞姿中，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回到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至圣先师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失望，对于大众声音的倾听，对于暴政的挣扎，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这像是一次跨越千年的对话，一次精神理想世界的畅游。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这位历史圣人鲜活起来，不再遥远，让人们真正去感受关于历史文化的回响与激荡。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孔德新孔导演和杨思雨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舞剧孔子啊，再一次预祝你们演出成功，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了，接下来再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近年来的真人秀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最近新推出的真人秀24小时就将视角对准了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历程，用第一视角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雄伟壮丽，在寓教于乐的比拼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明代中华航海技术条件都有哪些？他当年的航线上都历经了哪些国家，经历了哪些事件？中国海军建军69周年之际，城市文化范儿邀请专家和您一起从郑和下西洋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算是致命。